每到国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听到这样或那样的进行曲，而此时我们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我们的旗帜飘扬》进行曲。在路上的朋友听到这样的进行曲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还记得以前在国庆的时候，领导检阅或者花车游行的时候，都会演奏不同的进行曲，比方说运动员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迎宾进行曲等等。所以呢，我们对于进行曲这种形式并不陌生，而这样的曲子也更给我们增加了节日的气氛。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我们的旗帜飘扬》进行曲。说到进行曲，让我想到了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让我在你的生命中》。还记得前两天我在节目中说过，人生像四季，春夏秋冬就这样走着。其实人生也像进行曲，虽然不是那么规则，但是一定会有自己的人生方向。就像这首歌的歌词，让我在你的生命中，你感到自由而害怕标明人生方向，你的理智却与此相反，你只需要你自己遥遥领先，找到自己的路。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改编曲，来自于古巴的音乐人与古典音乐加爵士音乐结合在一起，改编了这首歌《让我在你的生命中》，讲述的是两个人的相遇、相恋、相知和相伴。什么呀，他们演唱方式怎么这么自由而不专业呢？其实这就是巴西音乐人自己演唱的方式，而且是唱波萨诺瓦的方式。你去听听很多的音乐人在唱波萨诺瓦的时候，是不是发音也是这样的？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让我在你的生命中》，歌词前面我念了一部分，后面还一段。你听我说，我想我们可以飞，从来没有停止过爱别人，让我在你的生命中。这是一首既深情又快乐的歌，后面的音乐部分好像我们可以飞起来。是不是就是 讲，这样的音乐仿佛让我们可以加入到嘉年华的游行队伍中。今天是节日，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感受到节日的节奏，节日的氛围。 That sparkle up above. Your voice is sad and smooth, and that reminds me of your touch with all the magic of a velvet glove. Your smile can cast a spell, and I hear the cooing of a turtle dove. Your frown is rather like a dimple and a pout. Your lipsare sweet as wine and make me want to shout. Your love would take a million words to tell about. Your love is something I could never do without. Your love, 你的爱，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 Nick and Co 的演唱却诉说着一个亘古不变的誓言，那就是爱。相信你会知道这样的誓词，无论未来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艰难的还是安乐的，我都会陪你一起度过。无论准备迎接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会一直守护在这里。 Your hair gives off a glow that lights up any room. Your arms surround me like a lily field in bloom. Your kiss has got the wallop of a sonic boom. Your charmsintoxicate me just like a wonderful rare perfume. Your walk has got the movement I'm just wild about. Your wish could make me walk that celebrated route. Our love would last a million years, there is no doubt. Your love is something I could never live without. Your love is something I could never live without. I said, your love is something I could never live 偶然的机会，上天安排你们相遇了。在四目相对的一刹那，你们都笑了，因为你们知道这就是你们的缘分。从此以后，你们常常联系， 不久后成了好朋友，一起聊天，一起诉说生活的点点滴滴，直到有一天不愿再只做朋友，你们相爱了。你们从素未谋面到有缘相遇，从有缘相遇到相识相知，从相识相知到彼此相爱，这一切仿佛经过了千山万水，经过了千辛万苦。就在这一刻，你们决定携手彼此相爱到相守一生，决定一起分享快乐与痛苦。就在这一刻，你们携手做了爱的誓言。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当中的《婚礼进行曲》。我知道肯定有很多新人选择在今天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而前面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一开始是进行曲，到后面的爱的礼赞仿佛都是铺垫，就只有在这一瞬间，这是一个爱的进行式。我们这里听到的就是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第三幕当中的混声合唱，也叫做婚礼进行曲。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请相信爱情，也相守爱情。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如果说前面的音乐是爱的进行式，那么接下来就是快乐进行曲了。我们这里听到的这一段呢，就叫做快乐进行曲，作曲者是法国作曲家夏布里埃。可能提到夏布里埃，大家都会想到他的西班牙狂想曲，而这一首呢叫做快乐进行曲，其实呢是由他的钢琴曲法兰西进行曲改编的。这首曲子的强弱对比非常的明显，而和声呢也是新颖独特，配器手法别出心裁，而且色彩鲜明。听到这里，其实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今天的古典流行和你分享的就是用古典的曲式感受今天的快乐，而我们主要呢也是听到的是一组进行曲。Thank you.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那么在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在所有的进行曲当中，你觉得哪一首最有名呢？是不是就是这一首啊？老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代表作，大概是世界上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进行曲。每年著名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总是以这首曲子作为结束曲，并且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这首曲子呢，本来是老约翰施特劳斯提献给拉德斯基将军的，但实际上拉德斯基并不可歌可泣，他曾经呢残酷镇压了邻国人民的起义。虽然拉德斯基并不值得歌颂，但是由于乐曲本身的独特魅力，长期以来呢这首曲子仍然受到世界各国人们的喜爱。假期第一天，这里是古典也流行。那此刻我们听到的版本是在199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祖宾梅塔指挥的拉德斯基进行曲。那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组世界著名的进行曲。一会儿见。

流行。 《土耳其进行曲》是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的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在1778年在巴黎写成的，当时他才22岁。而在当时18世纪下半叶，一些欧洲作曲家对异国风情的音乐发生了兴趣，而莫扎特在他的这部钢琴奏鸣曲里也写了一段异国风味的曲调作为第三乐章。他在这段曲子前面呢标有土耳其风几个字，土耳其进行曲因此而得名。那如果你熟悉土耳其音乐，你会感到这支曲子土耳其的民族风味并不浓，但是在当时来讲，它的风格已经破除了俗套，乐曲显得独特而别致。又由于这支曲子的曲调流畅动听，技巧又不难，因而呢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古典流行的下半时段为你带来的是世界各国著名的进行曲，而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组曲当中的小进行曲。 们现在听到的胡桃夹子组曲当中的这首小进行曲，这个版本呢通常比我们一般听到的要快一些，来自于阿巴多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版本。知道我们已经欣赏过了三首著名的进行曲了，分别是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当中的凯旋进行曲，以及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还有胡桃夹子组曲当中的小进行曲。而说到进行曲呢，其实上半时段呢也介绍了一部分，主要是军队中的用来统一行进步伐的一致要求。以偶数拍呢，其实作为周期性的反复，一般是四二拍或者四四的拍子。进行曲呢，最初其实出现在古希腊的悲剧当中，原来是舞曲的一种，多用于群众出场退场的时候，后来从18世纪起渐渐传入到了音乐艺术的领域。而现在的进行曲呢，则是指17世纪以后用铜管乐队吹奏的乐曲。而在下半时段呢，我为你带来的都是国外的一些著名进行曲，而下面这首进行曲呢，则出现在一部电影当中。家阿尔福德作于1914年，原来呢是一首铜管乐曲，后来被改编为管弦乐曲，再后来这首曲子呢其实才被1957年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桂河大桥》用作插曲，因而广为流传，因此呢又叫做《桂河大桥进行曲》。这首曲子的作者阿尔福德呢擅长写作进行曲，而他所作的进行曲呢发表的时候经常以弗雷德里克·约瑟夫·里基兹为笔名。他一生中创作有大量的进行曲，唯有这首曲子最为流行，当然这也是因为电影《桂河大桥》。 跳过波吉进行曲的洒脱，耳畔听到的这首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卡雷利亚组曲当中的第三部分进行曲。随着音乐映入眼帘的仿佛是自然的美景，但是西贝柳斯通过进行曲风也抒发了他内在的精神。我觉得在众多的进行曲作品当中，西贝柳斯的这一首卡雷利亚组曲算是挺特殊的一首，将艺术的美感与进行曲风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指挥家雅尔维指挥哥德堡交响乐团。是古典也流行，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首卡雷利亚组曲的欢乐气氛中结束吧。古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古典也流行，明天和你再续经典。 Mi son svegliato e ho trovato l'invasore.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parti già, puoi farmi via, che mi sento di morire. Sei un muro, parti già.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 sei un muro, parti già. Tu mi devi seppellire, seppellire. E sui montare,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mi seppellirei, e sui montare, sotto l'ombra di un bel fiore. Che passerà,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 la gente che passerà e dirà oh che bel fiore, e questo è il fiore partigian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 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